就是说，我想啊，我们在学中医的过程，我们都是好像从一个西医的教育系统里头啊，慢慢爬向这个感觉上没什么理论好讲的一个非常在头脑来讲非常不满足的一个中医的世界。因为如果中医是中国古时候的医道的话，那根本就没有思考力的问题啊，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要理解的，你只是要练成而已，就是练成治病的能耐，但是没有什么理解的，理解这个东西都只是一个暂时的调味料而已，我是这样想。那这个就那些很强很强的中医师，如果他要把这事情想通才能开药的话，就不会那么强了，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想不通的，就是这样乱开一通反而对的。那这个我就觉得说，像是同样说这个 BC 肝，我就觉得说到底哪一天我们能够学到这种非常安稳于就是哎呀时时脾疏疏肝就这样就好的一种开药方法。那在那个之前，大家如果还会担心的话，那就用什么冠状、用虎杖这样子来清除病毒。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讲虚劳，我就觉得同学可能会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面临虚劳这个议题的时候，会在临床开药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迷惑，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身体很虚，而他病邪也很严重，我到底是要用补药还是应该用铲除病邪的药，这样的一个取舍的点到底在哪里。我是觉得比如说我这一次，比如说我的雷厉，因为我是用的是很温和的五香连翘汤，所以我就不用补，我就先把这些湿痰啊铲掉再讲，因为你不铲掉啊你也补不进去。说起来就好比说有些人吃肾气丸，说连肾气丸都补不进去，那我就要吃什么生附子，就先把阴实挖掉一点，不要再进得去。所以就是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是要挖掉的。那同学请这个东西啊不要跟附子剂搞混，就是同学不要把附子剂想成是补药。就附子补阳气这句话固然是不错，但是我们现在用附子剂治的那些病，基本上如果是大陆那边的医案的话，它是因为他们现在大陆医生好像不太被允许用生附子，所以要用很大量的泡附子来把你的阴实推出去。如果你用的是生附子的话，可能少少几片就可以把那个阴实打掉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拼命补阳，什么一个台湾女生一生病去看李可，吃了19斤附子才回台湾。那我又觉得说天哪，这台湾这多几个病人四川附子就没了。这个但是这个东西基本上它附子是借着这个大量的阳气把你的阴实逼出来了啊，而且用生附子的话还不必用到这么多，那所以它基本上是破这个水毒破这个寒气，所以要用这些东西。所以附子剂你也不能把它当作是完全的补药。你说我们真的，我们有助教把附子剂当补药吃了，好像补了这么6个月8个月10个月也没变超人啊，就是当他没那么多病的时候，附子剂也显不出力道了。那所以呢，基本上那张仲景的补药篇又一直都弥漫的这个调性，就是张仲景根本不太用补药啊，就是只用调整的药来做补药。所以我想呢，就是当你的体质还撑得住的时候，你可以先用去病的药再用补药。但是有一些条件，就去病的药有的时候的确会发生一些所谓排病反应、明确反应，就吃了之后有点吐出东西、拉出东西，这些东西还有意义了。但是如果你吃了这个去病的药一路吃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发现你胃口越来越差，手脚越来越冷，晚上越来越难睡觉，那就是把你打虚了。那千万就要记得固护中焦之气，最重要是胃口不能坏，然后身体不能发冷、不能发虚，不要到后来一直嗝气、拉肚子什么的，这些都不可以的啊。所以就是说，攻击性的药有它的用途，但是你一定要固护元气。当你是治疗癌病的时候，癌症啊，一般说癌病的时候，那你就可能是攻击一下就要一直补助，攻击一下就要一直补助，不能让这个人这个中气败坏啊。所以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呢，我们要晓得一下。然后呢？今天是讲不到酸枣仁汤了，我们讲义有一些补充的教材，我们稍微把它顺过一遍好了。就是首先呢，上一次的讲义啊，那旁听的同学就随便坐着休息一下就好了啊，不用太努力了。这个 上一次的讲义呢，讲到糖尿病的这个固步汤啊，还有这个背脊骨痛的润和汤之后呢，我这个介绍给同学的是那个硫丸素的地黄引子。这个地黄引子啊，同学听个大概的药理就好了，就说这个地黄引子它是治阴肺啊，这个阴可以写口字旁，可以写病字旁。那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人他的这个全身瘫痪呢，包含到了他的嘴巴不会讲话了。那这样的一种瘫痪要怎么治疗呢？那我觉得地黄引子它的有趣之处是这样子，就是它的地黄呢是生熟地同用，然后它用了很多补肾阳的药。那生熟地同用，那个生地就比较凉，对不对？就不会让那些药上火。而生地本身就是地黄，在古代的时候是古方的世界是能够通血通痹的，所以他就是说用生地的力道呢，去把这个血痹钻通，然后把这些阳药带进去。那地黄引子在今天的这个实验来讲的话，最用得到的地方就是这个人骨髓空掉，就是西医说的骨髓空掉。比如说大陆会说哦，某些人他年轻的时候得过梅毒，一直没有医好，到最后这个梅毒螺旋体把他的脊髓脑髓都蛀空掉了。那这个东西用地黄引子还勉强还能补得回来。那他的这个用药法呢，我不用讲太多，因为后面我有附一篇论文啊。那这个论文讲到他是如何的用生地用的剂量比较大，然后来通痹。那也就是说地黄引子现在的临床上来讲是当作是中风后调补药，但是中风调补药有效而又比较温和的一帖，就是如果你没有胆子开黄芪五物汤的话，那地黄引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它中风不论虚实的都是有它的效果，而且它的这个补肾阴补肾阳的效果都很不错。那就是刚刚讲到所谓的不可逆那个东西啊，地黄引子很行。那我这个地黄引子在这边带到它的一个用药的方法啊，就是补肾阳的药跟生地黄同药同用这个结构，其实是在为我们之后的课做一个铺陈而已。因为呢，地黄引子这个阴肺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用抓主症的思路来讲，跟小儿麻痹会不会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地黄引子还不够阴，就是还有几个更滋阴的补肾药。我是预计等到教了酸枣仁汤再教大黄直冲丸，教了大黄直冲丸再教蜀玉丸。因为我这样说是因为金匮要略里头啊，蜀玉丸是放到那个酸枣仁汤前面的，那我是为了教学的方便把蜀玉丸拿到后面去。那教了蜀玉丸我会教天王补心丹。那么教了天王补心丹的时候就有点意思了，因为天王补心丹这种纯补心肾之阴的药啊，结果近代临床发现是小儿麻痹的特效药。而用天王补心丹之前，我们中国用药传统是用虎钳丸，虎钳丸也是很滋阴的补肾药，就是滋阴补肾药的用途啊，竟然可以治到小儿麻痹。那这个话题就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再挑起来。所以那但是从我们的这个阴阳两补的补肾药转化到未来我们讲纯补阴的补肾药的时候，这个地黄引子呢当作是一个过渡的方啊，跟同学介绍一下。那接下来呢，下面一个方子呢是独活寄生汤到这个三碧汤。独活寄生汤是这个孙思邈千金药方的一个方子。那独活寄生汤呢，你说它治腰腿痛也对，治背痛也对，总之就是呢，因为它是地黄剂加上祛风药，所以它是又能够祛风湿又能够补肾啊。所以独活寄生汤呢，我觉得它到今天它比较好用的地方，独活寄生汤我那个旁听人今天也拿得到讲义了啊。独活寄生汤呢，它是如果你说今天的临床啊，除了腰痛腿痛，就是你知道老人家，我们家里面老人家常常就是说也不是什么大病，对不对？但每天都跟你喊脚酸什么的，对不对？那个东西我觉得独活寄生汤是可以有点用处，当然这个还有很多方可以用。而独活寄生汤今天最常用的地方就是我们去看了西医以后回来啊，说什么你椎间盘突出什么什么的那种病，那种病独活寄生汤又特别好用，所以在这里介绍给同学啊，唐代的方，所以比例就依这个张仲景的来换算。那再来呢，这个三碧汤啊，是我这里取的是月美中调整的一个版本。如果不是用月美中的版本的话，一般说三碧汤是指宋朝那个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里面的三碧汤，而 三碧汤跟独活寄生汤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妇人大全良方里面的三碧汤跟孙思邈的独活寄生汤啊，通常在用的时候是怎么讲，就是我们是如果你的风湿痹痛，这种虚劳的风湿痹痛是下肢下半身比较严重的话，比较会用独活汤独活寄生汤，如果你是上半身比较严重的话，比较会用这个三碧汤。那至于说月美中的这个三碧汤是用比较重的地黄跟比较重的黄芪，那地黄黄芪剂用到这个重量的时候，又可以下去治疗腰治疗腿了啊。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结构跟路数呢，跟这个同学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张仲景的用药里头是没有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看傅青主陈士铎派的用药，就会发现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就同学先听一听，就听个观念就好。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病是腰痛，腰痛当然是可以是肾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经方是如果是肾虚的腰痛的话，那就是肾气丸啦，是不是？可是经方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方叫做肾浊汤，就是治疗这个湿寒之气浊于肾经，乃至于觉得下半身特别沉重的一个病，那它称之为肾浊病。这个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甘甘苓术汤，那这个也就是说腰痛它有可能是虚，也有可能是风寒湿痹，对不对？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同样在傅青主派里头也会看得到，腰痛可能要去风，可能要去湿，就是腰有这些可能性。可是到了背骨痛的时候啊，多半都会放到地黄剂去，就是说好像背骨痛啊，在傅青主义派里面还是会回到我们上次讲那个润和汤，就是和车之路不通啊，就是肾中有肾水啊，肾水要靠你这个命门之火像打那个河里面的水车一样打上来，逆运和车上来。所以要让肾水上来的话，比如说润和汤就是用黄芪来把地黄滋阴的药效拖上来，然后用附子唤醒，一点点的附子唤醒这个肾阳，就这样的做法。所以如果你的难过真的是背脊骨的一条痛的话，那就还是会比较偏向地黄黄芪剂。但腰痛的话可能性就很多啊，就是这一点先记得一下。可是呢，好，地黄黄芪剂我们说傅青主的润和汤在今天是常拿来处理那个什么，现在常说什么僵直性脊椎炎，是不是？那可是呢，在用这种地黄黄芪剂的时候，又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啊，如果你用三碧汤，有的时候效果不是很好，三碧汤一用之后反而更痛，为什么？这就关系到僵直性脊椎炎那个脊椎啊，以体质论来讲是什么东西的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面有过，就是我的干爹教我，他说是这样子，如果你一个人背不舒服啊，你用三碧汤给他开下去他更痛，那用什么会让他好都好很多？是金匮要略里头的治这个痛风的桂枝芍药知母汤。我之所以说金匮要略，是因为桂林古本里面的这个方子哦不一样，简单很多。那金匮要略的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就是有驱风驱寒驱湿的药，但是也有清热的药。那个金匮要略的桂枝芍药知母汤，就是在标示一个什么东西啊？所谓的因实化热。也就是说，如果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会弄得比较舒服的背痛啊，那大概就确定是僵直性脊椎炎了。而这样也就标示了僵直性脊椎炎它是一个所谓的因实化热的病症。那因实化热的病症，你用三碧汤这种温补的药啊，恐怕越补越热，就是这样的问题了。那所以当然是不是能够根治呢，我也不确定，但是要舒服一点就是有这几种可能性啊，同学可以稍微记得一下。而当我们面对僵直性脊椎炎的朋友的时候啊，其实你都，我个人是以我的经验就觉得，其实你都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帮他医了，因为我觉得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啊，已经是最好的踢馆的人了。因为你知道他在跟你聊天之前呢，他家里面已经有无数的好心人介绍他这个医生那个医生，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已经看过35个不同的医生了，你不要让我再失望第36次了好不好？就是他已经就觉得 我就带病继续活下去好了，不要再让我有希望又让我失望，就因为看过太多医生了啦。所以这种就是说就知道一下啊，至少在药理上面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明白。但是这个药理我也觉得它有一些是牵涉到病机，纯粹的那个经方那个不用头脑的那个药理的话，那就是剂药症方诊嘛，对不对？什么水有塞住是挺利子，肿起来有热烫烫的水肿是知母，对不对？就是用外症来治的，大家记那个方药啊。那这些反正日子久了大家就都记得得了。但这个另外呢，我后面有一个有好像是你也可以说是我放好玩的一个父亲煮的这个用重剂量药的一个开药的方法啊，就是同学看看玩玩就好了啊，倒是不用用功，因为我这样子摘出来实在也是不太完整啊。同学自己家里面放一本父亲煮医书，放一本陈士铎大全书还容易看一点。那这个他你看啊，他这个贺西风这个病，贺西风啊，从前我们教过用洋河汤可以把骨节缝缝里面的风寒湿逼出来，对不对？所以从前跟同学讲到说这个膝盖的这个骨头缝里头酸痛的话是可以用洋河汤，那个骨质增生也是用洋河汤嘛啊。那但是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说，其实啊风这个膝盖痛啊，这个贺西风的病，它这个第一则呢它是水湿入骨，第二则是风湿入骨。它的辩证点是说水湿的痛呢是不会移动的，风湿的痛会跑来跑去的。而它的这个用药你看一出手就是黄芪八两，石斛二两，然后薏仁肉桂。那黄芪放那么重，就是当你黄芪用到那么重的时候啊，药性就可以往下了，就可以钻到膝盖去把这些东西逼出来了啊。所以这是很好玩的开法。因为你想想看啊，张仲景的剂量是汉朝剂量，算到今天还要除个零点，乘个零点三零点四的，对不对？那父亲煮的剂量那个两就是我们现在的两了啊。所以你不要说经方的人才用重药，那十方的人用重药重起来才吓死你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看一看，他另外是脚痛他也可以用这些重，下面一则啊就是用酒来煮啊，一煮就这么多药。那当然这个它治脚痛的啊，我就这样子取一个，之前治那个五十肩我也说的是什么吓死人的当归跟白芍，它煮用酒煮到一起，然后一碗喝下去，然后拉一个肚子，那个五十肩就拔掉了啊。就是那时候那陈士铎的方这个调调。然后他说这个后面讲说腰痛，那差不多的方啊，他的治肾浊的方法就是一次就用白术四两，薏仁三两，然后把这个肾里面的水拔掉啊，白术利腰脐间之气，用到那么重也入肾了啊，就是这样子一种开药的方法。那后面几个都是差不多，只是他为了要贪图这个肾中之这个湿邪能够去掉，用了一点点防己。那防己这个药是到今天我最讨厌的药，因为我每次吃防己都会很难过。那这个他说防己只用五分，可是吃了一两帖之后呢就会伤到了，所以之后就用补肾药收工了，这样子来用。那另外他这个后面几个方啊就是差不多的意思。那我取的这个腰痛门第五则啊，这个地方你看他说如果你的腰痛呢是跌打损伤的腰痛，就是摔到之后腰痛，那他说摔到之后腰痛你一般人都会想到说要活血化瘀的药，对不对？可是活血化瘀的药会让人变虚，但肾这个区块是不可以让它变虚的，所以它怎么用？一次就熟地黄一斤，白术半斤，哦，就是地黄超过一两，再烂的熟地也不会腻格，就是这一个一派提出来的嘛。那这个用到这么重，就这样子，这个汤煮它就这样灌，那这么多的大滋阴的熟地，对不对？好像这个在你的血液里面石门水库泄洪一样，就是把你的淤血都冲掉啊，就是用补药来冲刷淤血啊，这一招也来。像这个父亲煮他的那个，因为我这边是只说腰腿病啊，所以取这些例子。像父亲煮的那个用重药，像他在治气喘的时候，就是气喘有分实喘虚喘，实喘的话你要去痰之类的，那虚喘要补元气，那怎么分实喘虚？他就说实喘的话一定会在喉咙里面有剧烈的摩擦声，这个肩膀在你喘的时候会有强烈的牵动。那虚喘的话就是喉咙没有剧烈的摩擦声，然后呢喘的时候肩膀也不太动，就这样这样子而已。他说如果是虚喘的话怎么开啊？那个父亲煮男科里面就是一次就人参三两， 他又说要补肾气，对不对？要快，你人参一碗汤里面就三两下去，现代剂量的三两哦。那这样子的话，人参也不得不入肾了啦，啊，就这样子压下去哦，不然就是人参一两，再加上熟地黄一两，用熟地把人参拉到肾里面去，就是这种开法，都是很蛮的啊。所以同学不要说什么十方派用的药轻飘飘的啊，这十方派也有用药蛮的不得了的，张仲景还没用到那么重。不过话说回来了，张仲景有几个药是用的很蛮，像是炙甘草汤里面啊，那个地黄也是用得很重啊。那这个还有，我最近因为下礼拜要教啊，在试吃酸枣仁汤，酸枣仁汤也是很重，就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张仲景啊，在用这个滋阴药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得很重，就像小建中碗面那一碗的麦芽糖，那也是很重，对不对？这个酸枣仁汤，你猜啊，张仲景说用二升嘛，对不对？就是两个饭碗的酸枣仁，两个饭碗的酸枣仁，你知道换算成现在剂量是多少？现在剂量不是汉朝剂量，半斤，就是买一斤酸枣仁只够四碗而已。啊、哦，那我就觉得，其实，在这种事情上，我就觉得有一点感慨，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谓的开经方，开经方，到底有谁能够享受到一帖全方全帖标准版的酸枣仁汤？就大家都减量很多了嘛，对不对？都不能想像我们现在一般经方的那种所谓的减量，我想第一被诟病就是炙甘草汤，就是到底有谁炙甘草汤愿意放那么多的生地黄，然后加那么多的酒去炖？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炖它的话，你如何能够享受到炙甘草汤该有的药性呢？就用了之后说炙甘草汤没效，可是你也没照张仲景说的开啊。或者是小柴胡汤，到底谁愿意用张仲景说的八两柴胡，就是现在的差不多二两三两之间的量下去？如果你不这样用，你又如何能够享受小柴胡汤的力道呢？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古方的一些重剂量还是值得去经验看看的。当然我现在还有一个不敢挑战，就是五茱萸。五茱萸张仲景那个两升，我到今天不敢挑战，因为无助于两升据说会让人肝阴实跟脾阴实破到肝脏溶解脾脏爆裂那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敢挑战。不过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这种经方初学者，我觉得身为初学者非常非常可贵的人生体验，就是你可以完完全全照张仲景的说法去吃一帖药，等到有一天你开始出来帮别人看病了或怎么样了，反而都是加加减减的哦，没有机会去完全享受一个基本版。这个完全享受一个基本版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我妈妈教给我的达人之学。就是我妈妈是其实当年是常年的职业妇女哦，不是那么有机会下厨房的，可是她厨艺还练得还不错。那我她说她厨艺怎么练呢？他说厨艺啊，就是你买一本培梅食谱，然后呢培梅食谱说放多少煮多久，你就完全像机器人一样 ISO 9000标准流程，然后就照着他的做法一模一样做一遍，然后就一定可以烧出一个普通品质的菜，然后你再吃了之后呢，你觉得哎不够咸不够甜什么不够香，你再去改培梅食谱就好了。但是那第一次就要完全照培梅食谱，这样最不容易失败，这样你只要做一次改一次就大成了。所以我觉得学经方也差不多是我妈这个烧菜的方法，可以这样用，就是完全照她这样开一次，然后有什么问题之后再加减，这样在学习上面是最有效率的。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加加减减的话，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那就往往会误会很多事情。就像我觉得我们台湾呢，即使是用经方的医生，很多人他都误会了小柴胡汤，因为他从来没有开过一帖有力道的小柴胡汤，误会了炙甘草汤，因为他从来没有开过一帖有力道炙甘草汤，就误会这个汤误会那个汤。那这种事情在学习者跟经方的隔阂的产生，这是一个蛮讨厌的问题啊。所以就希望我们现在既然是初学者，就能够把握这个机会。那果然啊，一如昨天礼拜六的课，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教酸枣仁汤的，就教不到了。我跟你讲，我这酸枣仁汤备课备了好久好久，本来以为啊这个赔偿各位的大放送可以让同学感觉到课程内容丰富，就没有想到闲话还是拖了太多的时间了啊。所以那放到下礼拜就会觉得不太丰富了，因为很多东西我整理完之后再放一个礼拜，我自己会把它精简，所以下礼拜听起来大家就觉得很贫瘠了，就不会有那种丰富的感觉了。这个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就不好意思啊，我们下礼拜再见。